wait， 我们巴不得等不及，后头要加 to。我等不及要问你一个 ，I exercise， 规律的运动 ，does you a lot of good，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李志儿。 这种黑胶唱片贴在那儿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阵儿我们家还有呢，后来都让我们卖废品给卖了。 哎呦，太可惜了， 多糟践呢！那是还是我记得。